我就系无敌嘅天才篮球手，樱木花道啦！呀，睇住你啦！ 天才篮球员诞生啦！ 对唔住啊，樱木同学，我喜欢嘅系篮球队嗰个小田同学。 在三年的中学生涯里面呢，你被50个女仔包围了，好嘢， 真的好恐怖啊。 阿庭，为什么花道会变成这样的？ 他的心情还未平复啩，现在他又是封闭自己了。 我还想着他入了高中情况会好一点。 虽然头发是红色的，其实他的人啊，性格都不知几鬼内向的。 我喜欢的是篮球队那个小田同学。 花道啊，喂，你振作一点啦。是啦，你参不参加篮球队啊？ 哎呀，大男讲错嘢啊！篮球呢个名字系花道嘅禁忌。 哇，系呢只篮球饼好难先买到，你咁都买到啊？ 篮球。 你肥到好似篮球咁啊，最好都系减下肥。 肥到好似篮球咁。 昨晚我睇嗰套篮球大道啊，真係非常之精彩啊。 昨晚你睇篮球大道。嗰个篮球队嘅小田正係衰人嚟㗎。点解佢会鍾意嗰个大蠢材喎，我最憎就係嗰个咩篮球队㗎啦。仲话春梅大地花似锦添。我而家个心啊仲冻过寒冬。 对唔住啊，唔好意思，请问你中唔中意打篮球噶？ 谢云， 请问你中唔中意打篮球啊？ 佢好靓女啊！ 哇，你真系好高啊！你同刘川同学边个会高啲咧？ 刘川边个嚟噶？ 唔知啊。 哇，你好结实啦，你个又长喎，你哋就系一个天生嘅运动健将啊。 普通啫。 我叫做赤木晴子啊，请问你中唔中意打篮球噶？ 好中意，我系杰出嘅运动员嚟噶嘛。 我而家冇晒事咯， 春天嚟到咗啦，我终于都遇到个温暖嘅春天啦。 唔使再发脾气咯。 好啦，高中嘅生涯而家渐落曙光， 大放光明添啊！好，我要成为一个出色嘅运动健将。 今年嘅一年级新生点样啊？ 唉，佢哋大部分都系啲饭桶嚟， 咁我哋去玩下佢哋啦。 喂，唔好啊！喂，唔好啊！ 收波！ 喂喂喂，你咁样啦，好难睇噶啦！ 我唔系要嚟瞓噶。 估唔到啲新生又几有活力噶。 我始终都系觉得运动员之中你系最有型嘅。 系啊。 冇办法啦。 喂。红头发嗰个人系咪新生嚟噶？你叫咩名？ 运动健将樱木花道，多多指教。 放咗学之后啊，上天台见我哋啊！ 唔好走咗去啊！ 喂，激到我唞唔到气啊！我得罪咗你乜嘢啊？ 你想点啊？我哋放低佢啊！哎呀， 哎呀，等你试下唞唔到气嘅滋味啊！ 我叫你停手啊！你知唔知道呢度系边度嚟啊？ 高中三嘅课室啊嘛， 你知道就好啦。我哋放低佢啊！听唔听到啊？我想杀死佢啊！喂，我哋放低佢。 系啊。 我 谂下 老师嚟好啲喎，系咪啊？ 啊？诶，樱木同学。 系晴子同学啊。 你做乜嘢啊？点解会喺度嘅？你有朋友读高中三噶？ 哦，系啊，我嚟搵朋友噶。咁你呢？ 我帮我哥哥带咗个饭盒嚟啊。唔知点解，我每次嚟呢度都觉得好紧张噶。 你又系啊？我都系啊。 系边个啊？ 唔通佢系？ 哎呀，我有冇同学啊？你去边啊？ 哦，我去梳理我头见你阿哥啊嘛。 哎呀，真系啊，死啦！我都冇谂住而家要见佢啊。我哋翻去放心啦，快走啦。 系咩？ 他们究竟做什么呢？ 两个傻傻地的， 真是吓死人了。 喂，发生什么事啊？ 德南哥， 竟然连一个新生都搞不定，你做什么的？是红头发的樱木啊，他真的读和光中学的樱木花道。他既然来了这里，我哋要领教下至得啦。 篮球队就喺呢度练波噶啦。哎呀！话你知啊，读初中嗰阵，如果将个篮球好似而家咁留低喺球场度，实会俾教练佢闹噶。啊，系啦，我读初中嗰阵都有打篮球嘅。 真系好靓啊！ 选手赤木晴子，而家示范跳高射球。我、樱木同学啊，你都试下。其实我一向都是运动白痴嚟噶，所以我入咗高中就冇玩篮球啦。不过我好中意睇篮球赛噶，我记得我细个嗰阵就已经开始睇哥哥打篮球。系啦，你知唔知咩叫做入樽啊？ 嗯。 呢个系坦克车啊，咁叫做木工啊？唔系啊，唔系啊，入樽呢系打篮球嘅一种技术。在入樽的过程中，手是不可以离开篮球，亦不可以整烂个篮球的。这个难度是很高的，也最得观众的欢心。 入樽犯啊！ 我读初中那阵，哥哥就是凭这种入樽技术赢了比赛，不单只是自己的拥护者，就连对方的人都一起大声拍手欢呼，真的很犀利的。另外，刘川的入樽技术都很犀利的。 刘川？ 樱木同学，你单手揸住个波，好犀利啊！ 呢啲好少年波嘅啫，睇下，嗱，去， 好犀利啊！系你樱木同学，我谂你都可以练到入樽噶。你个人咁高，但跳力实好好嘅啫。 系啊，你一定好好噶，我系运动员嚟噶嘛。 啊，系咁，你试俾我睇下。你只要将个篮球放入去个圈嗰度就得噶啦。嚟啦，出嚟咁样跳啊！哎呀，而家连我都紧张埋啊！ 原来佢真系咁中意篮球嘅，晴子同学，佢好可爱，我要入樽啊！我一定可以做得到嘅，睇住你啦，我嚟紧啦！ 好啊，加油啊！ 好啦！ 啊！我点解佢揸住个波走嘅？ 晴子，你睇住啦，入樽！ 个波放入个圈度。 哎呀！ 叶慕同学，你好犀利啊！虽然呢球你入唔到，但你嘅弹跳力真系好好啊！叶慕同学，你一定要加入篮球队啊！一定要，你要加入啊！ 真系啊！ 系啊，你一定要加入啊！好犀利，有得救啦！好嘢，哥哥有得救啦！叶慕同学一定会成为篮球队嘅救世主嘅。 佢好高啊！佢同花道到底边个高啲咧？ 佢同我哋一样系高一学生啫。 不过睇落咧，佢似乎就唔系好友善啦。 哎呀，哎呀，好痛噶！唔该你细力啲啊！ 叶慕同学，你嘅伤势点样啊？ 啊！晴子同学啊，我已经冇事噶啦。 晴子同学啊，你都系担心下个篮球架好啲啦。呢、這个人个头啊，仲硬过石头噶。 系啦，叶慕同学啊，参加篮球队嘅表格你递咗未啊？话你知啊，我哥哥最憎嗰啲冇耐性嘅人嘅。不过我谂你应该会冇问题嘅，系咪咧？ 我好有耐性噶，绝对冇问题嘅。 咁就好啦，俾心机啊！ 哎呀，晴子佢啊，好可爱啊！如果可以同佢一起翻学放学咧，咁真系好啦、啊。 晴子你都几大胆噃、 啊？吓、啊， 你成日都同埋啲咁得人惊嘅人倾偈噶？ 你系话英木同学佢哋啊？ 系啊，就系和光中学嚟嗰一班人咯、啊，特别系红色头发嗰个啊。佢喺初中嘅时候已经系出晒名系顽皮噶啦，晴子你要小心啲啊！ 不过我觉得那个樱木同学佢对我好温柔啊，我都是第一次遇到个讲笑话咁温柔嘅人啫，我觉得佢个人都唔错啊。 真系春暖人家啊，好幸福啊。 喂，花道啊，我劝你唔好期望过高啦，如果咁快就諗到咁好嘅，到时俾人拒绝咗嘅，你嘅失望就会好大。无可否认，晴子系好可爱，人又好温柔，性格又好开朗同活泼。 冇错啊， 咁好嘅女仔，你以为佢冇男朋友咩？你以为佢冇人追咩？ 系啊，我一定系有咗男朋友噶啦。 你哋做乜嘢啊？ 嗰个叫刘川嘅，实系佢男朋友啦。 佢有咗刘川啊， 刘川，吓、啊？ 你嘅身材真系好高啊！你同刘川同学，边个会高啲呢？另外，刘川嘅入樽技术都好犀利。 刘川， 冇错， 刘川啊，你真系太可恶啦！ 咁我哋又唔可以咁快肯定住嘅，最好嘅方法咧就系直接去问晴子啦。 吓、啊，刘川同学，刘川同学做乜嘢啊？ 我佢系咪你系咪你男朋友嚟噶？ 你睇下佢个样好似好紧张， 刘川一定系佢嘅男朋友嚟噶啦， 一定系啦，唔会有错嘅。 嗰个刘川系咪真系你嘅男朋友嚟噶？ 唔系啊，佢唔系我男朋友，佢根本就唔知道有我呢个人存在嘅。 吓、 啊，咩话？ 哎呀，边个系佢男朋友啊？ 好啦，得我个人赢咗，俾钱啦，快啲。 原来佢喺度输赌啊！ 阿刘川同学佢， 哦系。 他以前是富优中学的篮球队的队员，我们四中学校跟他的学校是很近的，所以成日都有比赛的。虽然四中摸得他很紧，但是都控制不到他，不单止这样，而且还输得很犀利。跟住他们就找三个人摸住他了，三个人摸一个、啊。 三个人摸一个啊？ 每队球队只是有五个人落场，但是已经用了三个人去摸他、啊。那剩下来的那两个就是打其他四个了。 哇，咁犀利噶！一二三四， 虽然系咁啊，但系都阻止唔到刘川嘅。虽然刘川喺比赛度俾三个人孖住，但系都有四个入樽，仲挫败咗四中添。嗰场比赛净系佢一个就攞咗51分啊！ 算是那场比赛的表现，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哎呀，我讲了这么多话给你听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对着樱木同学你可以讲出心底里面的说话。 当他啊，咁样啊，晴子同学对柳川系 一厢情愿啦。 咩话？咩话？ 其实我从来都冇对人讲过呢啲说话噶，你唔好同人讲啊，千祈唔好啊！樱木同学，樱木同学， 好嘢啊！系高中纪念嘅第一号啊！好嘢，好嘢，好嘢啊！好嘢啊！樱木，你好嘢啊！ 我又唔好嚟啊！ 佢同以前唔同晒， 佢好似又唔唱嗰首歌啦。 看来他今次真的动了真情。 巴达， 什么事啊？ 哎呀， 樱木在不在？ 喂，你们做什么啊？ 你不用担心，我们很快走的。樱木，我想你都知道是什么事的了，放学之后上天台见我，不要想着走啊。 你说什么话？你说是谁想着走啊？ 今次弊了，快点制止他啊。你们几个千万不要再搞搞震，正人就快点走啊。 真是可恶啊，你不觉得这么我来讲话是不是啊？ 快点赶走你的饭桶啦，他们趁你不起的掘田前辈。 你讲乜嘢话？你份身体真系麻烦啊！ 原来系水户杨平啊，今年嘅一年班生都几有意思喎。 哎，你哋几个啊？我仲快啲停止嘅，仲要见大哥啊！听得到？ 一于咁话啦，水户，你带埋嗰个蠢材嚟，一齐出手同我较量下啦。 呢句说话应该系我同你讲先至啱啊！你身边嗰啲全部都系饭桶。 刘先生，佢才啊，系咪话我啊？即系又似你啊！ 你放开我！放开我！这个人瞓喺度做乜嘢啊？ 我系瞓你走开啊！唔好瞓喺度阻住晒啊！喂！正正地好快走开啊， 你听唔听到啊？叫你走啊，唔好阻住晒啊。 咦，你都好高大喎、啊、 听我嗰、那个系咪你、啊、 可恶啊，你系边个啊？ 我系高一第十班刘川峰，我最憎就系人哋喺我瞓紧觉嘅时候吵醒我㗎啦。 终于在樱木花道的高中生涯里面令到他产生光辉的人出现了，就是这个昂首企在这里的流川枫。 在中学时代，樱木花道不断追求女生，也不断被女生抛弃，当他升上高中，救世主终于出现了。热爱篮球的赤木晴子还将美妙的入樽技术介绍给花道认识，不过原来在晴子的心里面是暗恋着一个人的，一个叫做流川枫的出色篮球员。唔通花道又要失恋？脾气刚烈的花道被不良分子挑战而好嬲啊！不过决斗的反而是另一个男仔。 我是一年级十班的流川枫，我最憎就是在我睡觉的时候被人吵醒了。 什么话？不然这么大口气啊，我们交给你支针啊。 照这样看都是要给他们试一下我们双北高中的厉害才行了。 扣分佢。 花道血斗流川枫。 好啦，我哋行。 唔理佢系三年级定系几年级都好啦，我都要教训嗰班衰人噶。 花道、杨平，你两个想去边度啊？ 你哋咁大杀气，系咪赶住去打交啊？ 做咩啊？今次都唔关你哋事。 点会唔关我哋事啊？我发觉近来你哋两个人啊，想疏远我哋咁噃。 唔理咁多，我哋一于要去帮手啊！ 冇错啦，我哋一于去帮手。 好啦，我哋行啦。地点喺边度啊？ 呢班人点解咁要冲动啊？ 好啦，行啦。 点解咁噶？ 骨田呢？喺嗰边啊！是你，是你一个人打低他们的？ 喂，你是谁啊？ 刘川峰。你就是刘川？ 什么话？是刘川啊？ 估不到就是这个人，这个就是晴子同我暗恋的篮球员刘川峰。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真是这个人，真是他。 哦， 你们在这做什么啊？难道是他们的同党？ 啊，你在这乱说什么啊？等我说我的大名给你听下啦。 花道啊，你千万不要这么激动啊。不过刘川真的不简单，单人匹马就可以打低掘田那班人。咪啦，花道因为妒忌刘川有事发作，佢发作起上嚟，后果真系不敢想象。 今次咧，我哋又有好戏睇啊！ 实在精彩刺激啦！ 樱木同学，佢究竟去咗边呢？头先仲见佢噶，咁快就唔见人？嗯？哎呀，系樱木同学啊，仲有水户同学喺度啊！另外那个是刘川同学，樱木同学他们是不是想对付刘川同学啊？他们如果闹交的话，樱木同学， 是和光中学的人跟我说的，那个红头发的男仔在读中学的时候打架打到出名的。晴子啊，你一点都不怕他的吗？ 樱木同学， 话你听啊，我就是读一年级的樱木花道了，你要好好地记住我的名字。 哦，我已经不记得了。哦， 你有耻啊你啊。 喂，花道啊，你不要这样啊。 好啊，教训下他。 樱木同学停手啊。 晴子同学。 樱木同学，我的朋友话过俾我听，话你是一个不良少年嚟，但是我初初都不相信你是这样的人，因为我认为你是会做啲咁嘅事的。不过估不到原来你真的咁中意用暴力伤人的。我睇错你啊，樱木同学，你自己衰人嚟噶，自己衰人嚟噶。 喂，等阵啊，晴子同学，你误会咗花道啦，你听我讲先啦。 刘川同学， 咁噶，咁点算好啊？ 我啱先至俾人抛弃，我到而家又俾人误会，手贱啦，点解你会咁样对我啦？冇错啦，我冇估错，晴子同学真系好喜欢嗰个刘川，一定系咁样噶啦。 你冷静，你冷静啲先啦。 刘川同学。刘川同学，你流了好多血啊！ 唔使你理。 刘川同学，咁唔得噶，一定要好好咁样消毒噶。不如去医院检查下。 你好烦啊！唔好理我啊！你系边个啊？ 衰人啦、 啊！嗯，啊！好痛 啊！你又似你啊！你居然咁样对晴子同学！衰人啊！你居然辜负晴子一片苦心，你咁样对佢， 同学唔好咁样啊！ 衰人啊！衰人啊！ 花洞， 你居然够胆打我？ 你话咩话？好啊，你啊，你啊，我哋缺一丝唔好啦，过嚟啊，过嚟啊嘛，我怕你啊，你快放马过嚟啊，你行开啊，开过啊。 刘尊同学，你有冇事啊？你流咗好多血啊！ 我叫你唔使理我。 刘尊同学，叶慕同学，你咁做太过分啦！我憎死你啊！ 啊！憎我，憎我啊！呢个世界究竟有冇神喺度噶？佢竟然会咁样对我嘅！ 警花道状元之后，总是企得起身的对手，他是第一个。刘川真的不简单。 我想不用入医院的话，这个鹦鹉又是发神经。 放开我！你又听不到自己的话，真死我了！放手啊，不要理我啊！直接我嬲咗我啦！ 花道同刘川峰呢两个将来会成为对手嘅人，就喺咁嘅情形之下相遇啦。 我真的误会了他啊！ 多不多？你真的咁多用暴力伤害人的，我睇错你了，我真死你啊！ 刘川唔系花道打伤噶，晴子同学，你误会了他啦。 估唔到我竟然用啲咁恶劣嘅态度闹鹦鹉同学，哎呀，我真的想即刻匿埋啊！ 有冇夸张啲啊？ 我要向他道歉。不过我真的冇面再去见佢啊！ 鹦鹉同学啫嘛，使乜紧张？讲翻刘川咧，你可以同佢倾到偈，好开心咧。 我哋倾偈？ 你系边个？ 好啦，一阵间放学之后，我一于向花道同学佢道歉。 不如而家去咧？ 我唔得啊！我而家仲未做好心理准备啊！ 咁冇用噶？ 乜嘢啊？你哋硬系咁讲嘅？ 垂头丧气咁喎， 嗰一句我憎死你啊，真系影响好大啊！ 今次花道真系受咗好大嘅打击啊！ 对唔住啊，头先我一时失手啊！ 我唔同花啊，佢系樱木花道。 呢一个唔系篮球嚟噶咩？系篮球。对唔住啊，樱木同学， 我哋冇心噶，你唔好介意啦。对唔住啊，樱木同学， 是个衰人嚟噶。我话俾你哋听啊，我最憎嘅运动系乜嘢啊？我最憎嘅就系打篮球啦。 喂， 阻住我啦！ 哎呀！ 佢今次弊啦，点好咧？冇人阻到佢啊！ 哦， 哦， 嗯，哇啊 啊啊！佢要单膝就撑起花道 啊！哦，队队长啊！ 我咩话？ 哇，咁大只嘅花道佢啊，都唔够佢咁大只啊！ 你哋呢班正凡通喺度做咩？喺度做咩啊？冒充练波啊！ 对唔住啊！好 对 唔住啊，好 对 唔住啊！ 哇，好犀利啊！ 哦，香队长啊，你呢个蠢材啊，仲唔出嚟啊？霸位啊！ 喂，咁啦，你讲唔住啊？喂，傻嘅咩？ 我最憎嘅运动就系打篮球啦，成班人成日先系追住我波嘅幼稚游戏。 幼稚游戏， 弊啦！呢个人竟然够胆侮辱队长最中意嘅运动啊！ 点啊？呢啲只系识追波嘅幼稚游戏嚟噶！ 居然话呢啲系幼稚游戏，好啦，我哋第一次比赛啦，点样啊？ 你快啲，快脆啲啊！ 发生咩事啊？ 唉，决斗啊！篮球队队长好嬲啊，因为有人话篮球咧系幼稚嘅运动喎。 篮球队嘅队长啊，要同一年级嘅樱木花道决斗啊！ 咩话？居然激嬲咗身材高大嘅队长啊！ 佢两个都好高大噶喎。 樱木识唔识打篮球噶？ 我唔知啊。 快 买 啦，快啲 买 啦，你 哋买 啦买啦， 买樱 木 赢 啦就呢 啲。喂，樱木啊， 有人会买樱木打赢噶。听住，方法好简单，我一定要射入十球。如果你抢到个波。入咗球就算你赢，相反系我赢。不过既然你头先用啲咁嘅字眼嚟侮辱篮球嘅，我谂都冇咩理由会抢到我嘅波嘅，红头发。 喺呢度咧，上次只系得我同晴子同学喺度啫。 你知唔知咩系入樽啊？樱木同学，你单手揸到个篮球，好犀利啊！ 我啊，我系运动员嚟噶嘛，你睇下， 真系好犀利啊！樱木同学，你可能都识入樽噶，你咁高大，但照你一定系好好噶。 好简单啫，我系运动员嚟噶嘛。 佢哋做乜嘢？喂，你想唔想比赛噶？ 好啦，唔好睇小我啊！等阵你就知道。 如果你有本事嘅，就抢俾我睇下。 好险啊！好啊！ 睇个本事嚟有嘢睇啊！系篮球队嘅队长同埋一年级嘅樱木花道一决胜负啊！ 咩话？樱木乜佢识打篮球嘅咩？ 我谂一定好刺激嘅咧，快啲去睇啦！ 樱木， 晴子，晴子啊！我哋揾到樱木同学啦！ 系啊，喺边度啊？ 在体育馆啊，他要同篮球队的队长比赛啊！ 而家全间学校都注视呢场比赛啊！ 篮球队的队长， 林 胆子有好戏睇啦！ 点样啊？眼光光做咩？仲嚟抢我个波？ 你使咩咁心急啊？睇住你啦！你成大猩猩啊！ 我认为呢场比赛一定会好紧张、好好睇噶啦。 点样啊？我嚟抢个波啦嘛！ 究竟巴顿有冇好嘅战术应战？ 佢假假地都系一个篮球队嘅队长，我不停咁去抢佢嘅波，一啲用都冇嘅，要改变战术。要好似扑面咁，系练成嗰阵嘅动作，一定要咁快接，有机会啦！呀 呀！咩？佢哋踢足球啊？ 傻瓜！ 佢究竟知唔知道篮球同足球有啲咩分别噶？ 正傻瓜，篮球点可以用脚踢嘅咧？ 吓咩话？ 一般人篮球佢分唔清楚啊！大佬啊！ 你话阿篮球队嘅队长， 篮球队嘅队长同你有咩关系啊？ 你唔知噶啦，其实篮球队队长就系我哥哥嚟啦。 吓，真嘅？ 点样啊，红头发？ 你睇住我点样赢你啊，大猩猩、大细路、八爪鱼、大傻瓜。 收家， 樱木花道啱啱俾人冤枉，话伤害咗流川枫。而家咧，今次嘅对手咁啱又系晴子嘅哥哥嚟。樱木花道嘅高中学校生活就好似巨浪翻腾一样咁开始咗啦。晴子一直单恋嘅人流川枫终于同花道相遇啦，花道更因为出手打流川枫被晴子睇到而责骂佢，受咗打击嘅花道同篮球队嘅人发生争执，于是要同赤木队长单对单嚟一场篮球比赛一决胜负。 我需要射入十球，你要抢我嘅波，而且又入到一球，就算系你赢。 好啊，咁大口气嘛，即刻赢俾你睇啊！ 大猩猩同花道嘅决斗， 真系好犀利啊！眨下眼就射入咗啦。 照我睇咧，花道同埋大猩猩嘅实力都系相差得太远嘅。 我系晴子啊！ 你唔好睇啦，花道佢又是做咗蠢材， 佢哋篮球比赛啊， 对手系大猩猩嘅， 佢系我哥哥嚟噶。 啊！ 樱木嘅对手就系我亲生哥哥嚟噶。 系你哥哥。唔系又话佢，嗰个 大猩猩啊！ 好啊，入咗八球啦！ 点样啊？但你真系十足嘅马骝喺度抢波啊！仲唔快啲嚟抢？ 队长个样子似乎好嬲咁。 赤木梗系好嬲啦，因为佢系篮球队队长嚟噶嘛，咁样俾人侮辱。 我哥哥一掂到个篮球就会成个人面红晒，平时佢好好人冇嘢噶。 吓、啊，你讲紧嗰个大猩猩啊？ 佢由小学开始就已经好中意篮球，属于佢嘅嘢全部都系同篮球有关噶。 点样啊，红头发，你到而家仲未掂到个波啊？ 受伤啊！ 咪好想掂下个波啊？嚟啦！点样啊？快啲嚟抢波啦！ 可恶啊！会唔会林村又好，呢、這个大猩猩又好，点解会有咁多混蛋中意呢个咁嘅篮球噶？我又被情节拒绝咗。哎呀，快救啊！ 净系速度够快啦，想靠快赢我就难啲。 我一定会赢嘅，睇住你。 快行啦！ 似乎冇乜可能喎、 啊。系呀，好高难度噶嘛。 哥哥佢英武同学，唉，佢哋两个本来可以做好朋友噶。系呀、啊，哥哥，真噶，真系好犀利噶。英武同学佢呢个人身高有190公分咁高、啊，而且仲系啱啱学打篮球添。总之佢系好犀利啦，当佢想入樽嗰阵，佢啲弹跳力啊真系好好噶。你知唔知佢变成点啊？知唔知佢变成点啊？ 点样啊？ 佢唔知跳得好高啊，个头仲撞落去个篮球板度，不过冇事啊，真系难以置信啊！ 佢份人有冇耐性啊？ 嗯，佢好有耐性噶，鹦鹉同学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出色嘅选手嘅。 真系。你对佢有意思个刘川都加入埋，今年嘅战斗力一定强好多。 刘川同学，我边系对佢有意思啊？冇啊！ 睇嚟今年呢，我嘅梦想会实现。 冇错，我知道你实得嘅，你嘅梦想就系称霸全国啊嘛！ 樱木花道，我想睇下佢系点样。 你点算？ 你个衰人啊！如果系古代，我就会斩你个头，我唔会饶恕你嘅。你唔好在我面前撒花样啊！ 哥哥，蠢材！哟！ 好嘢！已经9-0啦，我再入多一球，你就会输，以后就变成乌龟啊！ 好苦啊！我要点样去抢走个波呢？仲有一球就会输俾只大猩猩噶啦噃！我要点做才好呢？ 红头发先赢啦！ 系啊，佢边有可能赢咧？ 赢紧啦！ 赢紧啦！ 赢紧啦！ 赢紧啦！赢 紧啦！赢紧啦！赢紧啦！ 英武同学。 知道吗？ 唔好再斗啦，叶武同学，唔该你。 情先同我嚟支持我啊！不如再嘥时间谂办法噶啦，总之唔好俾入到呢一球咁就得啦。 入埋呢一球，我要你玩完。 慢咗， 全部被封住喎， 好似篤牆咁啊！ 呢一啲就係花道潛在嘅瞬息間爆炸力，佢最擅長喺呢種情況之下發揮噶啦！ 一出神入化， 好嚟啊！我幫得到手啊！ 我冇問題啩？ 哇！真係犀利喎！ 哇！最緊張嘅時刻到咯喎！ 係啊！ 个波呢？ 我攞到啦！ 咩话？你又唔似你？ 头先咪叫我阻止佢哋两个嘅， 系啊， 呢个人真系唔简单啊，居然可以抢走赤木嘅波喎！睇下头先讲嘢最多嗰班人啊，而家全部转晒态，可为支持花道啊！ 好啦，而家边个想买樱木花道赢嘅咧，都仲嚟得切噶， 买啦买啦， 买樱木花道赢啦！ 我都买啊，买啊， 系多谢晒啊，我都买樱木花道赢 啊！ 机会大啲咁喎， 系啊， 睇完英国表现之后咧，都系买个赢稳阵啲啊， 系啊，冇错啊， 唔简单噶， 冇错啊，啱啦， 我系咪唔买啊？ 系啊， 咁先系配合我哋嘅朋友啊嘛， 系啊，系啊， 老公，呢个人就系英国同学啦。 这个人都有翻两度喎，嚟啦，红头翻！ 哇，好嘢啊！ 花道，直直追击啊！ 睇住你啦！ 哎呀，你有冇搞错啊？佢咁样系犯规噶，佢连球例都唔识噶。 球员系唔可以揸住个波行出超过三步噶。 算啦， 赤木啊， 由得佢中意啦，用咩方法都可以，我系绝对唔会俾佢射到篮嘅。哇， 犀利啊，佢威吓力好犀利啊！ 呢个球场系由我小学嗰阵就开始喺度作战嘅地方，我唔会俾你喺度为所欲为嘅。 哇，犀利啊，不愧是队长啊。 冇错啦，赤木嘅惊人之处除了有超能力的进攻之外，他的防守一样是咁出色的。 一年级一班的赤木刚宪，北川中学毕业，身高193公分，重88公斤，打的位置是中锋。 哇，好高啊，有193公分喎、 啊！我哋终于有咁高嘅人加入啦， 佢啊真系高得紧要、啊。 一年级三班目无公言，同佢一样系北川中学毕业，请各位多多指教。 好啦，我要考下你嘅实力， 嚟一场练习比赛啦！ 我攞到啦！ 哇，真系犀利啊！ 哇，好犀利啊！ 青木同学， 冇错啦！由佢加入篮球队开始，青木同学嘅防守力量，个个都知道系非常之强大 嘅。喂，你到底喺度做乜嘢啊？ 你头先离西去晒边度啊？ 点样啊，红头发，你始终都过唔到我呢一关啊！ 阿蛇， 队长使出佢嘅绝招啦！队长真系好嘢啊！ 不愧系队长啊，零舍唔同嘅智叻都系佢啦。 系。记得去年那一场比赛，对晒中场两公尺射的球，他一手就拦住了。我还记得他当时的车模简直好像鬼神一样。而车模队长的实力，我想已经是全国最犀利的了。不过 我们这班人真的不争气，在那场比赛我们全部输晒。对不起啊，车模 篮球队，我们做什么喊啊？ 点算好呢？叶木同学而家仲系初哥嚟啫嘛，点解哥哥会对佢咁认真噶？ 其实赤木系感觉到花道并唔系普通嘅初哥嚟嘅。 喂！ 不过花道都是不得的了， 请进 同学，你救我个放春班，打败咗嗰只大猩猩啦！ 英木同学啊，系入樽 啊！啊系啊，系入樽先啱啊！将个波放入个框嘅中间，我全靠你教我嘅情节。 英木同学啊，上次好对唔住啊，我误会咗你，先至对你咁唔客气。 唔紧要，唔紧要，我都冇放喺个心入边啊！你唔系特登嚟呢一度睇我入樽噶吓？我就系用你教我嘅入樽法，将嗰只大猩猩收拾咗噶啦。晴子啊，嗰只大猩猩啊系大坏蛋嚟噶，佢将动物园嗰啲猩猩召集埋晒一齐，然后自称系队长喺度作威作福。你唔识佢个嗬？不过而家你唔使惊噶啦，我已经收拾咗佢噶啦，佢冇得再恶噶啦。我最心爱嘅篮球生活系唔会俾啲咁残暴嘅动物喺度横行霸道嘅吓。仲有啊，系我最心爱嘅阿基啊。 哎呀，好痛啊！ 你做咩咁大力打我喎？系咪输咗唔忿气啊，大猩猩？ 你闹佢啊！ 哎呀，你叫佢晴子啊？你做咩叫得咁亲密？你嘅面皮咁厚噶，你又似你啊？你唔好行埋佢身边啊！快啲走开啊！走开啊！走开啊！走开啊！走啊！走啊！ 呢个就系 喂，走啊！走啊！ 同学啦，哥哥。 阿周。你话咩话？ 哥哥啦， 屌， 佢系我哥哥，哥哥啊， 哥哥，哥哥，哥哥，哥 哥，鹦鹉，我输咗， 哥哥啊。 你以为你自己系咩人啊？你话你哥哥啊？ 虽然我呢个人系冇咩用啊，你俾我帮你手啦，好唔好啊？ 唔需要啦。 呢个就系晴子极力推荐入篮球队嘅花道啦。但系佢同赤木之间嘅关系会唔会好轻易咁有好嘅进展呢？ 俾心机啦，鹦鹉。 花道同篮球队队长赤木光彦进行一对一嘅篮球赛事，花道发挥惊人嘅力量同弹跳力，然后喺晴子嘅面前赢到呢场比赛。不过原来呢个赤木队长就系晴子嘅哥哥嚟。花道申请加入篮球队。 不过谂翻起寻日场比赛真系好犀利啊！队长佢居然会输俾花道啊！ 但系嗰一个入球应该系犯规在先噶噃。 系就系，不过嗰个花道根本就唔识得咩系篮球规则。锁匙咧？喂， 个门锁俾人破坏咗啊！ 入 边咯，吓咩？你哋啊，点解你哋咁迟噶？我系篮球队一年级学生樱木花道啊，请多多指教。 啊，红头发啊，佢嚟咗呢度啊！ 樱木花道喺度啊！ 哦，你唔可以着嗰件波衫噶，嗰件波衫系赤木队长噶。 一阵有咩事唔关我事啊？ 而且你更加唔可以乱入嚟呢度啊，仲整烂埋把锁添。 你哋正系蠢材啊！我是将那只大猩猩啊，不是是将队长打败的运动健将樱木花道嘛。 他还为那场比赛开心紧啊。 哎呀，由今日起我要人人都知道我是伟大的运动员。我还要打低那个流川添啊。到时晴子看到我出色的篮球技术，那他就一定会啊。这一招就是入樽了，封闭。 好嘢啊，都是樱木同学好过流川同学啊。 你唔使喺度发梦啦！ 咩话 啊？咩？原来系哥哥啊！ 英木，喂，英木啊！只你放心啦，哥哥，有我篮球员英木加入咗之后咧，就一定可以攞到冠军噶啦！我哋大家一齐努力啊，好唔好啊？ 毛巾。 哎，我唔会准你加入篮球队，你唔使发梦。 我知道哥哥你成日都系同我开玩笑嘅啫，你有咩理由会唔俾我呢个篮球员鹦鹉加入篮球队至得噶？系咪啊？ 好啦，大家开始练习，就嚟要比赛噶，快啲换衫啦！ 喂， 哥哥啊， 你以后唔好再叫我做哥哥。 咁啊，刘川佢又点样？我听人讲啊，刘川又加入咗篮球队。 你呢个蠢材啊，刘川系富优嘅篮球队长嚟嘅，佢喺院下系非常之出名嘅，佢亦都系我最希望得到嘅人才。将花道你嗰啲蛮力同刘川比起上嚟，简直差天共地啊！我以为蚊比同牛比啊！ 你话咩话？蚊比同牛比啊？ 你就好似只蚊咁，我对你冇兴趣。乜变咗波衫嘅？你幼稚咧，嗰件四号波衫去咗边度啊？ 件衫喺呢一度啊！我即刻俾翻你啊！ 安田啊，等阵你帮我再订个件新嘅四号波衫，呢件大袖唔可以再着噶啦。 哎呀，只大猩猩啊，笑我啊！要冷静啲，花道，你要忍耐啊！嗰只大猩猩咧，唔系，嗰位队长咧系晴子嘅哥哥嚟嘅，要同佢保持良好嘅关系。 边个话边个系大猩猩啊？ 边个啊？边个留人系大猩猩啊？你唔觉得咁样啊系对队长不敬嘅咩？你又似你啊！ 你做咩啊？ 好啦，练习啦，练习啦，唔好再理个白痴啊！喂！ 佢真系可恶，咁都有 星星头 咗。哎呀！ 我哋嘅队长对前辈同埋后辈之间嘅尊卑之分系分得好严谨嘅，你唔可以咁样叫佢噶。我系二年级生，你系一年级生咋？ 佢系咁又点样？我点解咁巴闭啊？ 漏咗攞毛巾添。 前辈啊，点样啊？你冇事啊嘛？突然间嘅头痛啊，咁啊先系件事啦。我送你去搬件衫啦。快啲啊，前辈，我同你睇医生啦。你。 这个人的行为简直不知所谓，绝对不可以被他加入篮球队的。 你想清楚啊，还有没有其他，有没有漏到啊？ 总而言之，我们的队长是很热爱篮球这一种运动的。 不是这些东西啊，我要你讲得具体一点，是有用的资料啊，你想清楚再讲啦。 真是够晒苦心啊，你要有用的资料啊。佢系一个好严格嘅人，唔中意随便改变主意噶。 哦，佢系个好严格嘅人， 而且仲好注重清洁添噶。 系啦，好注重清洁啦，资料好有用。如果注重清洁嘅话咧， 够未啊？ 仲有啊，佢中意边类型嘅女仔，通通话晒俾我知，一啲都唔漏得噶。我谂佢中意嘅食物咧，应该系香蕉噶，因为佢系只大猩猩嚟噶嘛。各位同学早晨啊！我是篮球员运输公司，请问赤木先生是坐在哪里的？ 咩嚟噶？ 做咩事啊？ 佢坐喺呢一度噶。 哦，坐喺呢一度啊。 然后再加埋呢一张咧。 系多谢帮衬，我赶住喺第二度啦。 嗰个究竟系边个啊？ 赤木同学啊，你睇下。 岂有此理！吓，究竟系边一个做嘅？头发，呢个蠢材，究竟想做啲乜嘢啊？ 唉，我真系唔明白点解你喺啲我哋喺食饭时间嚟打扫呢个更衣室喎？ 你哋系我老友嚟噶嘛？咪咁多声气啦！你哋咁得闲啊，咪帮下我咯。嗱，请你哋食香蕉啦。 净系帮你啲事咋？ 系啦，你系咪已经加入咗篮球队噶啦？ 打扫呢度咧，同加入篮球队系好有关系啊。 哦，究竟有咩关系？ 哎哟，真系咁晒干净啦。 啊， 个门锁又是俾人整烂咗啊！ 咁啊，又系嗰个人啊，真系过分！ 你哋咁晏先至嚟到呢度噶？ 哦，你一个人做噶？ 系啊，我见到咁污糟，忍唔住咪打扫下咯。啊，系啦，我谂咧，人人都中意干净整齐噶，系嘛？ 哦，打扫一下又真系干净好多、啊。 你真系干净好多啊！你哋应该一早就要嚟打扫噶啦。点解一定要留翻俾我帮你哋打扫先至得？岂有此理啊！立正，赤木队长你好，我系英武啊。 哦，哦，呢度地方干净咗好多啊，真系好啊！ 梗系啦，每一个人都中意干净整齐噶嘛。 似乎你哋班人醒目咗咯。你系边个嚟噶？篮球队以外嘅人系唔可以入嚟呢一度嘅。 哎呀！呢一个人啊，心底啊真系好阴险噶，啊点睇都唔知系晴子嘅哥哥嚟噶，可恶啊！你又知你？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啊！星星在烂威风了， 好了，暂停。你看看这个篮球，你没抹干净的咩？看有多少尘在这里，地下都是啊。你们没抹干净的咩？看有多少尘。 有机会呢？嘻嘻嘻，他们又是用把锁锁住道门啦，其实使乜锁佢都冇嘢俾人偷啦。哦，系呢度啦，又真系几多尘噶，唔怪得赤木队长咁嬲啦。哎呀，好攰啊，仲有咁多未尘抹啊，真系辛苦啦，一个人做唔晒噶噃。杨平喺度添，好啦，揾大蓝。哦，大蓝啊，喂，快啲嚟帮我抹篮球啊！ 唔得啊，依家唔得闲啊。 喂，我系野间啊。 啊，野间啊，我系樱木啊，喂，快啲嚟帮我抹啊！ 我系野间嘅弟弟中二郎啊，我哥哥唔喺屋企啊，拜拜。 嗯，香蕉咧？ 冇晒啦。你有子咧，个个都冇义气噶，可恶啊！咁落去都唔系办法噶，唔可以再系咁样噶啦，要谂下其他办法啊！晴子小姐， 我哥哥话唔会俾嗰啲冇耐性嘅人加入篮球队嘅，不过我谂樱木同学一定会冇问题嘅。 晴子小姐啊，哎呀，我哋有耐性嘅。 怎会咁嘅？每一个篮球上面都签咗名，系樱木自己嘅名，而且每个篮球通通都系抹得干干净净嘅添。虽然佢咁做系好傻啊，无可否认佢系好有毅力嘅。好干净喎、啊！ 成个大细路咁样，算啦，咁有毅力，即管俾佢加入啦。等佢技术纯熟啲，先派佢落场。 哎呀，晴子小姐啊，我好有耐性啊，真系噶，我有耐性啊。 喂，开门啦！ 你哋喺出面上体育堂啦，我点都唔会俾你哋用呢个体育馆噶。 好啦，所有嘅新队员排好一号。你都过埋排队啊？ 算啦，我都可以算系一个新队员嚟嘅。虽然我喺比赛嗰度曾经赢过呢个篮球队长啊。刘尊，睇佢个样烂花臂咁，有咩咁叻喎？忍耐啊，花道，你冷静啲啊！你曾经赢过篮球队长噶嘛？即系话你一定会系第二任篮球队长嘅人选嚟噶啦。至于呢个刘川啊，最多未可以担任啲次要嘅角色。你冷静啲啊，花道。 哎呦！ 花道 具 都机会俾人打喎， 咁你点可以忍噶？ 我把衰人啦，特登上嚟笑我系嘛？啊！晴子小姐， 樱木同学，你要加油啊！刘川同学。 我是篮球队的队长，叫做赤木，你介绍下自己啦。 一年级一组，石井太郎，身高1米72，体重65公斤。 一年级五组，铃木健，身高1米65，重66公斤。 一年级四组，桑田次郎，身高是1米62，体重50公斤。 中学嗰只打前锋啊。 好啦，桑田，嚟到高校，我想你打后卫。下一个啊， 我是一年级十组，刘川峰，我的身高是1米87。体重是75公斤，在辅优中学毕业的，我是任何位置都可以打的，绝对没问题。 哇，好威啊，任何位置都可以打，威啊！系啦，刘川，有咩嗜好啊？ 嗜好啊，我最喜欢就是睡觉。 哎呀，他居然说最喜欢睡觉，你们有没有听到啊？他说最喜欢就是睡觉，这个人真是太过无聊啊，还扮有型添，有冇搞错啊？ 我知道的了，下一个。 轮到我啦，我是樱木花道，是黄光中学毕业的，我身高是1米88，体重83公斤，等我的嗜好呢？ 得啦，不用再讲了。 我都未讲完有关我的嗜好啊，其实我样样都得的，你听埋我讲先啦。 我是二年级的安田啊。 我是二年级的严启啊。 我叫做国田啊。 啊，仲有一个啊，他现在还在医院那里，二年级一共有4个人啊。 仲有我啊。真的好对不住，我迟咗翻嚟。我叫彩子，是篮球队的领队，我是二年级生，请多多指教。我跟你们讲了多多指教了，你们好应该有些反应的，是不是啊？ 多多指教， 冇错啦，好啦好啦。啊，刘川啊，你加入咗我哋啊？刘川同我一样，都是辅优中学嗰度毕业的，你而家比以前高咗好多喎。 点解啊？你会识得我噶？ 唔出奇啊，因为你而家系个好出名嘅人嚟噶。 我出名？吓，咩连我自己都唔知道嘅？ 你上次嗰场比赛我都有睇啊！你呢个人真系好得意噶。 好啦，喺大家开始练习之前，首先要同大家讲清楚一点，我哋今年嘅目标要攞全国冠军。你哋要有心理准备，练习会好严谨，明白未？ 当然冇问题啦。 上波，好嘢！好啦，大家开始啦。 系， 好嘢啊！咁就等我嚟表演入樽啦。 彩子， 系 呢个人交俾你，佢唔识打篮球啊，就由基础教起，拜托你啊。 系。 要我由基础学起啊！ 刘川，过嚟啊！ 一对一练习。 刘川峰，带我嚟睇下你嘅水准去到边度啦！你望左，跟住转右，居然系睇小我啦！ 快啊！ 刘川同学， 快啲翻去汇报，你加波太慢啦，你连级嘅唔争气，去篮板球啊！ 仲未得啊，仲差一分钟啊！ 激死人啦，要你喺呢个角落度做啲咁嘅嘢喎！ 喂，你条腰又折高咗啦，要坐低啲先得噶嘛？呢个系基本姿势，要学好啲噶。 真系吵死人啦！成啲小姐仔喺度睇住噶嘛。 英文同学，基础系好重要噶，你千祈唔好气馁啊！ 樱木花道在加入篮球队的第一晚睡觉的时候，在他的耳边不时都响起拍球的声音，令他在那一晚睡觉都睡不着。樱木花道为了得到晴子芳心，凭着一股狂热冲动，终于几经辛苦已成为了湘北篮球队其中一个成员。但是跟他渴望的刚刚相反，他只是被指派在球场角落一直学的基本技术。另外，刘川峰加入篮球队成为风头人物，受众人的爱戴，花道的内心越来越焦急了。今天花道没了斗志啊！ 樱木加入咗篮球队都已经有一个礼拜咁耐咯，佢嘅技术有啲进步啩？ 我谂佢好快就会退出噶咯。 嗯， 樱木根本就唔系热衷于参加群体活动嘅人嚟嘅。 喂，不如我哋去睇下佢啊，好唔好啊？ 话唔定佢已经唔喺度啦。 看不看到他全球啊？ 当然看到啦，他全球那阵完全没望过对方， 他的眼睛就好像生在背脊上那样。 哇，在刘川哦， 听说他原来的篮球界是相当出名的。 哇，好有嘅，好嘅，好嘅，好嘅。 那几个女仔全部都嚟捧刘川唱的，哇，真是多勇等。嗯， 好， 好嘢啊，佢过紧嚟呢边啊。 原来晴子同其他女生一样是刘川迷嚟噶， 咁即系 刘川，俾心机啊！ 弊啦，佢越嚟越嬲添， 睇嚟唔使几耐咧，仲会爆发出嚟 啦。我都系咁话， 快啲，快啲啊！ 真系过分啊！居然咁样对待一个下届嘅队长人选，大猩猩唔系要我成个星期都做呢啲练习啊？ 你做乜嘢啊？佢脚唔识得喐啊！ 如果系咁嘅，咁我咪唔可以施展入樽嘅技术啦。咁难得晴子小姐教识咗我呢项技术啦，冇理由嘅，应该系咁噶嘛。 樱木花道，我哋热切期待你，湘北篮球队嘅将来全部靠晒你啊！ 英木，你又真好靓啊！我真系信得过你，靠晒你咯、 啊，赤木队长啊！ 英木同学啊，我永远都会支持你嘅，我一定会同你一齐迈向全国大赛嘅。 晴子小姐，我会努力噶啦。 英木同学，我会等到你练习完为止，一阵我哋一齐翻去。 好啊，晴子小姐啊，翻去啦。 希望我将条件交给你。 喂，你唔好挨咁埋啦。 唔使啊，我好想一直挨住你。 认真嚟嘅，我真系冇晒你办法啦。 我对你冇晒办法就真啦。 哎呀，原来现实你咁残酷嘅。好啊，这个女人都是大猩猩的手下来的。 好啦，跟住就是控球的基本练习。 又是基本练习啊，我真是受不住啊。 快点起身啦，起身啦。 啊，那个篮球领队还在火上加油添啊，火山就来要爆发了。 我喜欢那个领队啊。 过你自己做个快镜啦， 就快又好戏看。 彩子小姐啊，究竟我几时才可以跟大家一起练习的？我而家真系好想快啲可以再试下入樽嘅滋味噶。 唉，但你都要熟咗啲基本练习先得噶。话晒你都系初过嚟啊嘛。 啊？樱木同学佢做咩咧？ 比如好似呢啲练习咁啊，又好似呢啲咁嘅动作，你要熟练做出嚟先得噶。你明白未啊，花道？ 原来是这样的嘛，好容易啫。 好。 好快手啊。 樱木同学好犀利啊。 喂好过瘾得未啊？ 喂，你真系好犀利啊，樱木花道！ 真系好犀利啊，完全唔似系一个初过嚟啊！ 冇错啊，樱木佢曾经打败过我哋嘅赤木队长噶，睇嚟佢真系唔简单啊！ 如果佢肯落啲苦功练习下咧，将会成为一个超级嘅篮球员噶，你话系咪啊，赤木？ 对于下一任的队长人选来说，这些这技术真是小儿科啦。 讲得啱啊，你应该有这些志气的。 好呀，这样啊，我终于都可以跟大家一起练习了。 你想去哪里？ 跟大家一起练习嘛。 练习运球了。 你怎样啊，樱木？你冇事啊嘛？ 樱木同学， 哎呀，终于都爆发啦！ 点解净系要我一个人喺火炉嗰度一下一下咁拍球啊？我而家真系忍无可忍啊！ 真系要爆发啦！ 我哋系时候出场啦！ 花道，花道有我哋喺度啊！ 我花达。真的好人难做啦！ 你哋班人喺度做咩啊？ 樱木同学， 唔好掂个波啊！你啲野蛮衰人啊，知唔知道啊？系边一个卖光仔篮球俾你哋用啊？你哋真系冇良心啊！ 樱木，你呢个蠢材啊！一星期前你讲过乜嘢啊？从左手运球500次，失手就由头做过。 收声啊！你只大猩猩啊！因为输过俾我，所以喺度留难我系咪啊？ 你话我留难你？你而家仲系咪小学生啊？ 好恐怖啊！佢终于都露出本来面目咧。一定要阻止佢噶，不过我好惊。有咩同学？有咩同学？唔该你啊， 你头先都已经见到晒噶啦，我哋都搞成咁， 我以后都唔会再听你嘅说话噶啦，你擘大眼睇住啦，我要入樽啦。 喂，你呢个蠢材啊！ 你仲话你一个运动员，你简直乜都唔识，连基本技术嘅重要性都唔明。你识得入樽咁又点样啊？基本技术都唔识，喺比赛嗰阵一啲用都冇嘅。 你俾个踢我嘛？呢个衰人啊，太过分啦！ 队长， 我又越搞越大件事添嘛？ 好啊！我而家只不过系想入樽啫嘛，唔通想去入樽啊？咁都系有罪嘅咩吓？ 你知唔知道你自己仲有好多嘢系未曾学识噶，甚至连球例都未知道噶？喂，鹦鹉，你要去边度啊？ 我走啦！呢啲咁嘅球队啊，我冇兴趣参加。 喂，鹦鹉。 一啲毅力都冇啊！ 鹦鹉。 玩啊！我早就估到噶啦，你系唔会玩得好耐嘅啫。 不过都系一个星期咁耐啦，对于花道嚟讲都算得系奇迹啦。 系啦，直头系奇迹啊！ 横睇掂睇啊，你都唔似一个运动员嘅材料啦。 冇错啦，你加入篮球队嘅原因咧，都系为咗情子啫。 哦，喂，点啊，花道，你唔想食啊？哦。 一啲毅力都冇，一啲毅力都冇，一啲毅力都冇。 我走啦！呢啲咁嘅球队啊，我冇兴趣参加。 喂，鹦鹉。 晴子小姐。当时的表情真的很失望。 大男啊，做什么啊？ 是他们啊。 我们不要理他们那么多了，算了，他们都走了。 多谢帮衬，下次再来过。 呢班咁嘅蠢材，快啲走啦！ 嗰班衰人喺度做乜嘢咧？ 帅哥！ 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点练习三对三 是知道了 哥哥不如等我去找鹦鹉同学回来啊我知道他刚才是一时冲动之下所以才会走的 你不要理他了他是这么没用的了遇到严谨的训练就真的挨不住走了已经见过很多个了有什么那么出奇的以鹦鹉这样的性格根本就是那种人来 切莫 是的鹦鹉同学跟他们不同的不行我一定找他回来 晴子啊 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啊三对三练习了 喂你想怎样的在餐厅一直跟到我们来这里的了 喂，肥姐， 你讲乜嘢？ 一啲毅力都冇。你嚟睇下，最大只嗰个惊到喺度打冷震喎，估唔到你大只女女最冇胆嘅，惊到呆晒吓！啊，将啲头发染到红色啊，真系几有型喎！睇下你挨唔挨得打先？ 睇佢染到啲头发红晒，就知道扯手扯脚啦！ 你哋呢班人梗系想打交系咪啊？你哋班蠢材啊！我哋睇你哋唔顺眼啊，成班好似鸡公咁丑样啊！喂，试下学鸡公咁叫嚟听下，叫两声咧！抵落去越嚟越似啊！ 建议啊！ 喂，建议你点啊？ 燕木同学，你识唔识入樽噶？ 嗯， 佢系打篮球其中一项技术嚟嘅，系一种最刺激同埋最受观众欢迎嘅技巧嚟嘅。特别系将个篮球大力发入个框度，令到个框几乎震落嚟咁样，就系入樽最高嘅境界啦。 入樽嘅最高境界，杨平啊， 好。 我啊，突然间谂到有啲紧要事要做啊，我想先走先。 我啊，走啦，横掂我都想做下热身运动啊。 喂，就咁啊想走啊？你打伤我啲兄弟，就咁啊想走？啊、喂， 讲到底都系佢自己蠢，与人无尤啊！ 你话咩话？ 见到红色信号仲向前冲，系佢自己蠢啫嘛？ 唔使睇清楚就向前冲，实撞板啊！ 咁似嘅道理 ，B B 仔都识啦。见到红色信号就要停步。 可恶啊！仲喺度讲埋啲风凉话系嘛？ 你哋只系双分一年级生嚟啫喎，讲嘢唔好咁招积啊，知道嘛？你哋知唔知我哋系边个啊？我哋就系苏家三年级学生嚟啊！ 喂！乜你哋净系识得用把口嚟讲嘅啫，望下过嚟啦，做咩啊？过嚟啦，等咩啊？ 啊，是樱木啊， 咩话？ 冇错啊，真系樱木佢翻咗嚟喎！ 好嘢啊！啊，真系好啦，真系好啦，樱木同学你翻咗嚟啦！ 哎呀，见到你翻嚟真系好啦！喂喂，睇下，樱木佢终于等回心转意翻嚟啊！ 啊，好啊，太好啦，太好啦！看來櫻木可以練習下運球以外的技術，你說是不是啊，踢木前輩、 啊、這個都是好主意啊，是不是、啊、 好了，練波了、 啊、好厲害，好厲 害、啊、這樣我就可以入樽了， 練習交波基本技術、 哎，咁都几好啊，鹦鹉！嗱，你又可以向第二个阶段进发啦。 冇错，冇错，真系好啊，巴豆。 好嘢啊，好嘢啊，好嘢啊！ 啊，晴子啊，鹦鹉同学。 啊，晴子小姐， 鹦鹉同学。 晴子小姐，胡啦，开始啦！啊！练习交锋基本技术，我个波嚟啊！嘿，快啲啊！ 啊！嘿，快！啊！佢真系翻咗嚟啊！ 一啲都冇估错。 啊！ 樱木花道经过一番挣扎，终于翻去湘北篮球队，而受到杨平一班好友同埋晴子嘅支持同埋鼓励，又再燃点起佢嘅斗志啦！ 唔可以狠狠咁将流川枫打败，又要每日做基本嘅练习。樱木花道嘅愤怒终于爆发出嚟啦！ 呢啲咁嘅球队，我冇兴趣参加。 但是晴子悲伤的面容不断在樱木的脑海浮现，于是樱木花道终于决定了再次回去湘北的篮球队做队员。流川决斗赤木， 终于都渐渐似翻个篮球队嘅球员啦噃， 吓！ 好痛啊！ 系咩？佢不断咁吸收所学到嘅技术，我啊都系第一次见到咁易上手嘅人啊！ 佢唔识基本技术，一定要俾心机学，继续啦！ 系， 转球 系。 不过咧，嗰次佢同赤木嘅比赛，毫无疑问系有相当强嘅运动能力嘅。而且仲好有威力添。 哎呀，好似啊，咩你咁多要求噶？ 今年加入埋流川，咁我呢个先锋嘅位，话唔定迟早都会俾佢哋两个取代噶啦。不过咁都好，双北就会变成好强大。赤木，你睇住啦。 我而家系练习紧，好骚扰我哋啊！咪喺度大声叫，流川啊，流川咁，鬼声咁难听、啊。 哦，原来佢对女仔会手足无措噶、啊。哦，我认得佢啦，佢系高一嘅新生啊。 系啊，好得人惊啊！ 咁嘅人都做得球员嘅，好衰啫， 怪人嚟嘅。 系啊，一啲都唔衬啊！唔准你虾流川同学噶。 系啊系啊， 佢话我都唔中意同你呢啲人讲嘢。 唔该晒。 哦，乜练习紧啊？ 哦，好啦好啦，阿伯啊，你系唔可以随便入嚟噶。 我哋系边个？我点解呢个头又会咁古怪都有啊？ 你咁大个人啊，应该知道唔好随便批评人个头噶嘛。阿伯啊，你就系啦，点解你个肚啊又会咁样咯？哎呀，啊，几有弹性喎！哎呀，哎呀，好有伸缩力咁喎！哎呀，好玩啦，好玩啦，好玩啦！你唔知道我系边个咩？我话你知啦，我就系叫做篮球杰将，鹦鹉花的律。 真系好对唔住啊，安西教练，呢、這个人随便你，中意点样处分佢都好啊。 哦，唔紧要，赤木，所谓不知者不罪啊嘛。 哦，系，我教教练。 陈才啊，嗰、那个人就系安西教练你啦。佢成日都会嚟呢度听人打波噶，佢后生嗰阵系全日本篮球选手嚟噶。 哇，佢成个波咁都。 虽然佢而家嘅身形系论尽咗啲，不过七年前佢喺某间大学做教练嗰阵，身手真系一流噶。不过因为佢太恶，所以佢啲学生就帮佢起咗个花名，叫做白发鬼教练啦。 咩话？好似喺边度听过咁样。 不过佢而家成个人都变得黄矮可亲，所以啲人就改口叫佢做白发佛啦。 啊，系啊系啊，练习赛嘅对手决定咗，系岭南高中。 啊，岭南高中， 佢哋系旧年大赛嘅四强嚟嘅噃。 好啦，集队啦。 咦？有啲新生加入咗我哋篮球队噃。好啦，既然系咁，就嚟一场一年级对高级班嘅友谊赛啦。 咩、哦、话？比赛啊？好嘢啊！ 你啊，仲未出得赛嘅、哦，大家一齐准备啊！ 系。 点解突然之间要比赛嘅咧？ 可能系想睇下一年级生嘅实力啊，去到边度啦。因为二三年级嘅球员少啲，所以比赛嗰阵啊，可能会用上一年级生噶。 咁样比赛都几得意喎，一年级对二三年级生啊！ 哼，我就话一啲都唔得意啦，我翻去先啦。 啊，静子啊！ 静子啊！ 静子啊！静子，你嚟得真系啱时候啦！ 吓、啊，比赛啊，一年级生对高班生啊！系咁，鹦鹉同学咪可以出赛啦？ 唔系啊，鹦鹉而家只系学紧基本动作啫。 哦，系、啊，我都唔记得鹦鹉同学今年先开始接触篮球，系咁冇办法啦。不过鹦鹉同学，你唔使心急噶，只要尽力去练，一定会有进步噶。我哥哥成日都系咁讲嘅，至于我都系咁谂， 冇错啊。 晴子小姐。你太好啦！我真系好想出去比赛啊！我真系好想出奖啊！我想俾晴子睇下我几厉害，等佢睇下我入奖嘅英姿啊嘛！激死我！可恶啊！俾我出奖啊！ 一年级生都以三年级生做啊！呢、啊、一层啊，即系话赤木前辈会对流川同学啦。 好啦，而家开始啦。我唔会手下留情嘅， 男系有啲不祥预兆咁嘅。 跳球啊！ Thank you. 势均力敌啊！ 接住， 以身形嚟讲都唔输俾赤武功，犀利啊！ 不愧系刘川啊！ 刘川佢似乎好有把握赢呢场比赛咁，不过佢实在太天真啦。 刘川个样得戚成咁，就算系我呢个天才篮球健将樱木啊，都系仅仅可以做到大猩猩嘅对手啫嘛。你以为你个蠢材会赢到佢咩？咦，咪住先啊！我都赢过大猩猩噶噃。咁嘅话，如果大猩猩赢咗刘川，咁赢过大猩猩嘅我啊，咪理所当然喺刘川之上啦。吓，冇错啦。 赢咗啦！刘川，你而家已经睇到我嘅实力啦，你想赢到我嘅，仲未够资格噶。 既然输咗，唯有忍耐啦。 我刘川同学啊，咦？哥哥佢打赢咗刘川同学，曾经赢过哥哥嘅樱木同学，咪喺刘川同学之上啦。 冇错啦，冇错啦。 嘿，樱木同学啊！ 哎呀，就系咁样。 又谂紧边个女仔啊？刘川同学， 碎人啊！ 失败咗添， 十二号犯规，一年级开球， 定啲你，大家小心啲啊！ 刘川的防守力而家叻咗喎， 哼，撞彩啫嘛。 我好矛盾啊，虽然我好想刘川佢赢，但系我又唔想我哥哥输啊。 刘川佢哋呢班一年级生啊，睇呢拍都几难赢啦。 真系啊， 虽然刘川系好犀利，但系始终都仲系喺初中生嘅水准啦、 啊。彩子啊，乜原来你唔知道啊？好啦好啦，等我讲一个传奇人物揸班嘅故事俾你听下啦。佢曾经啊，以一年级生赢咗高班生噶。 哎呀，你好清楚咁喎， 我睇书咯。 我咩有人啊，叫做炸包嘅咩？ 哦。 各位同学，你哋好啊，我就系篮球研究博士 Dr. T 啦。好多谢你哋各位，由开始到而家，一直都系咁支持入樽噶。好啦，我哋而家讲翻炸巴先。如果喜欢篮球嘅朋友，一定会听过呢个人嘅名嘅，系咪？他的勾手射篮呢被誉为一流技术，而且还带领 NBA 篮球队到最高峰达20年那么久的。他一直被人称他为美丽的传奇。他当年在 UCLA 大学里头呢，还是读一年级的时候，就带领着他那队一年级的学生将 UCLA 学校代表队选手打败了。这件事呢到现在还有人提起的。果然真是美丽的传奇。下次再见啦。 系刘川佢唔系渣包啊， 系咁双北就唔系 UCLA 咯。 虽然啊双北唔系 UCLA， 但系有赤木前辈喎、啊，有赤木前辈喺度，其实唔会俾好似刘川呢咁嘅人赢到嘅、 啊。好似 唔系咩？ 哎呀，咩叫你好似刘川同学啊？唔通呢啲人就赢唔到哥哥咩？再次系你咁怪噶， 我啊。哥哥佢曾经试过唔觉意输咗俾好似樱木同嗰啲咁嘅人噶。 停止笑嘢。 其实哥哥都有机会输俾刘川同学噶。 我啊真系唔明白点解你会咁讲你哥哥噶。赤木前辈其实真系可怜咯、啊，有呢一个咁嘅妹妹喎、 啊。彩子乜你唔记得咩？刘川佢都系富优高中嘅后辈嚟嘅。他而家正啱啱升上高中，你冇理由对一个既不安又紧张嘅一年级生讲埋啲咁冷淡嘅说话噶嘛，系咪？ 不安同紧张，乜你以为佢都会有呢啲嘢嘅咩吓？佢系个就算到咗决胜负嗰日都会唔知声而迟到嘅人嚟。佢呢个人真系又失魂又迟钝，完全冇感觉，仲有木口木面添啊！ 咦，系啊！ 你竟然话佢有紧张同不安，我真系笑死人咯！ 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 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 我 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樱木一样啊！我而家同 要啊，晴子啊，你真系好失职啊！你好可爱啊！ 啊，我做错主啊！ 哈哈，佢哋而家已经同埋一个球队啦，咁咪几好啦！上伯以后一定会好强劲嘅！ 哈哈哈哈哈哈！好衰啊，整姑娘！ 都唔知佢哋几个喺度做紧乜？好啦，落力叫佢打。 个波一交咗俾刘川之后，大猩猩嗰种人眼神都变晒嘅。 而家刘川截住佢啊！ 高中同初中系唔同嘅， 好啦，嚟啦！前辈佢哋守得好紧，好有气势啊！ 系啊，系啊！ 我哋个波啦！哇！喂，停低！啊，停一下！你假动作，呢次弊啦！射俾佢入波。 好嘢，赤木！ 喂，赤木！ 赤木，嚟，去！ 好，好！ 好嘢啊，大猩猩入樽啊！ 啊，哎哟！ 哎呀！ 你话边个系大猩猩啊？ 今次真系自己攞嚟衰啊！ 好厉害啊，不愧系赤木前辈啊！ 我水准高，水准好高， 好犀利啊，好厉害啊，大猩猩！ 啊，佢都入到樽喎！ 哥哥佢啊，对住一年级生都打得咁认真，刘川同学真系可怜啊！ 哎呀，晴子啊，你似乎唔系好清楚刘川嘅性格系点啊？佢呢个人呢，虽然睇落就好似木口木面咁，但佢心入面最憎输俾人嘅。眼睇住赤木前辈嘅技术咁厉害，佢梗要搏命啦，输得好冇面噶嘛。 同刘川两个强劲的对手遇上了，他们掀起的波浪令到樱木花道这个门外汉都感觉到很大的压迫力。 改变自己的决定，重新再回去篮球组练习的樱木花道仍然一啲都冇改变到，重复咁做住基本动作嘅练习。比对之下，刘川就受到一班女同学嘅欢迎。在安西教练指示之下，一年级生对高年级生进行了一场比赛，又实现了赤木和刘川的一场角力赛。花道的激烈入樽， 佢咧对住啲一年级生都打得咁认真，刘川同学真系可怜啊！ 哎呀，晴子啊，你似乎唔系好清楚刘川嘅性格。佢呢个人咧，虽然睇落好似木口木面咁，但系佢心入边最憎输俾人嘅。眼睇住赤木前辈嘅技术咁厉害，佢梗系要搏命啦，输就好冇面噶嘛。 衰人啊，在晴子面前扮成咁英勇咁嘅样嚟讨好佢啊！佢边度系唔忿气输咗俾人啊？我先至系唔中意输咗俾你就真啊！ 快啲阻住刘川啊，撞佢啦！好啦，喺嗰度啊，快啲过去阻住佢啦！哎呀，咁蠢噶，喺嗰边啊！哎呀，推佢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打佢啦，打佢啦！哎呀，打佢啊！哎呀，出队啊，招啊，用脚啊，用脚踢佢啊，踢佢啊！ 你唔好嘈生晒啦！ 十二号撞人犯规，射罚球。 系啦，要打低刘川啊嘛，一定要打低刘川噶。 咪做埋啲失礼人嘅行为啊！ 唔紧要，头先你唔系咁做就会失分噶啦。 严琪啊，你守得好好啊！ 不过咁啊，木木佢嘅篮板球同埋突围能力真系好犀利噶。 他根本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来的。 哼，刘川他选的是什么东西，我才是，我才是。哎 哼，你几个在做什么东西啊，被人是这样表现一下就泄晒气了。是不是啊，刘川。 射罚球， 哦，彩子啊，他们在做什么啊？ 这些這情形就叫做射罚球，因为刚才他想射球的时候被人骚扰，所以就罚那个人犯规。射罚球就是在指定那个位置，在没有人拦截的情况之下射球。好犀利啊，好嘢啊！ 原来系咁。原来任何人都唔可以骚扰佢嘅。 呢个人又唔知喺度谂紧啲咩啦。 这个樱木到底想怎样啊，真是蠢材。 哎呀哎呀哎呀，好苦啊，我又这样骚扰不到他。 果然是去捣乱啊。 真是蠢材啊，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分散人来集中精神的吗？你这份人啊，真是没脑啊，你到哪傻到哪都不知道丑字是怎样写的。 我 我只不过系唔想俾刘川佢威晒啫嘛。老伯啊，老伯啊，你运用你做教练嘅权力俾我出场比赛啦，嚟啦，嚟啦！ 鹦鹉啊！ 嗱，唔怕老实同你讲啊，我啊系曾经打坏过赤木队长嘅人嚟噶，我俾嗰个刘川啊， 收声啦！ 嗯？ 安西教练啊，对唔住啊，呢个傻瓜乱咁噏噶咋？ 唔紧要，唔紧要噶，才子。 又一日到黑，俾人打个头都有嘅。 系咯系咯，鹦鹉同学都系一年级嚟嘅，咁样俾佢出去支援下一年级队。都冇咩唔啱啊！ 系，唔得唔得唔得，啊咁样唔系几好嘅，我唔系好想去支援嗰个刘川啊！ 点解鹦鹉同学佢会咁嘅？点解佢同刘川同学嘅关系会咁差嘅？ 咪因为你咯，都唔知点解佢咁迟钝噶。好啦好啦，咁啦，你就企喺呢度，留心睇人打波啦。看住人哋比赛可以学到嘢噶，知道未啊？鹦鹉，学嘢啊，俾心机啊！ 激死人啦！又是咁样对我啊！ 好啦，努力啲，加油啊！ 系， 都好，我始终都系赢过大猩猩队长嘅人嚟噶嘛，系嘅。是应该放在最后的位置度的嘛。冇错啦，同刘川他们是不同的。冇错啦，冇错啦。 我跳得好高，当他不见了。 刘川，你吓 回防啊！好快啊！估唔到佢身材咁高，但系带起波到嚟一样咁好噶喎！ 刘川，就算犯规，我都要阻止你噶，睇住你啊！ 使出浑身解数， 在短短几秒之间，刘川他令人激切赞赏的技术引起了花道的注意力。 Yeah! 送人流窜啊！佢对眼变咗心嘅形状嘅，哎呀，呢样啊，呢样啊，过去不长要咁就系呢一样嘢嚟噶，哎呀呀， 冷静啲啊，冷 静 啲啊， 冷静啲啦，啊，晴子小姐，晴子小姐啊，哎，你快啲回复翻正常啦，唔该你啊，睇清楚我个样啦，我系樱木花道啊，你睇下我啦， 哎呀，哎呦。 你唔好掂我妹啊，知唔知啊？ 好痛噶，又激死我啊！ 好啦，你打得好攰啦，系咪啊？等我嚟替你出场啦，快换人啊！ 樱木，你逼佢做乜嘢啊？ 俾我出场啦，大猩猩！你俾我出场比赛啦！ 我喊啊！ 三木前辈啊，鹦鹉一直都好希望有机会出场噶，不如俾佢试下啦，好冇？剩多好少时间啫嘛。而且呢场比赛都只系想睇下一年级生嘅实力，况且鹦鹉都已经系我哋篮球队嘅一份子咯。 彩子啊， 系咯，俾佢打阵唔紧要啦，赤木。 圣眼哥哥， 叫我木木啊！ 系啊系啊，木木哥哥， 哎呀， 咁嘅，我啊，我想换人啊，换人替我， 系咯，咁咪系咯，队长啊， 一个二个都系咁样嘅。安西教练啊，那个男仔佢咧，只系啱啱先开始学打篮球啫，而且佢个人啊有少少问题噶。 得啦，就俾佢试下啦，赤木，好唔好啊？ 睇住你啦， 个个都咁心软嘅。喂，你两个啊，你哋唔记得自己系同一组嘅咩？ 咁呢对组合咪几有趣味性？ 仲剩低两分钟，好啦，记住提起精神打埋佢。 系， 放马过嚟啦！ 喂，两个咁高人企埋一齐，压迫感同埋气势都好犀利喎。 系啊， 好厉害啊！流川同学同樱木同学嘅组合，我咁快就可以见到啦。 全靠我帮佢向队长求情至得噶，快啲多谢我啦！ 不过，樱木同学啱啱先学打篮球，唔知佢会唔会犯错咧？ 会都唔出奇噶。不过咁，而家只系剩翻好少时间，差唔多咩都做唔到就会完场咯，咪俾佢吸收下经验咯。 喂，快啲，走啊！好啦，好啊！ 跌得好啊，爆炸力好犀利啊，真系惊人啊！ 有机会啦、啊！ 佢带波都带得相当之流畅喎、 啊，带得唔错，几有天分啦、啊！佢只系学咗基本技术冇几耐嘅啫， 樱木同学好嘢啊！ 估唔到佢进步得咁快啊！ 樱木同学啊，流川同学有空位啊，快啲交波俾佢啦！ 呢份人太天真啦。你们关系咁恶劣，以为就咁样就可以赢到我啦咩？啊！ 子希啊，叶梦同学啊，点解你唔将个波交俾刘川同学、啊？ 呢个人啊，真系冇晒佢心。 呢个蠢材刘川啊，边个咁得闲啊会将个波交俾你嘛、啊？我要喺大猩猩之上入樽啊，我一定可以做得到嘅。你睇住嚟啦。 佢跳起咗啊！边个都过唔到我呢一关嘅。 队长，你冇事啊嘛？ 我 吓，队长佢 哥哥前辈， 大猩猩啊！唔系赤木队长，我想同你讲明一样嘢先啊！我唔系特登噶。喂，大猩猩， 你呢个衰人，我已经忍咗你好耐啦，我忍无可忍啊！ 喂，我都话咗，我唔系特登咁做噶啦，喂，放手啊！ 应有此火。 系啊，刘尊啊，喂，咁样仲算系队友嚟嘅咩？我哋救佢啊！ 哎呀，英武同学佢，阿哥哥佢有事， 唉，有事俾佢搞到乱七八糟。 喂，刘杰啊，喂，救我啊， 放过你啊！ 早知唔俾佢出场好过啦，咁都有嘅，有冇搞错啊？ 我都系咁话啦。 赤木区啊，竟然完全唔记得咗安西教练嘅存在 啊！喂，刘志啊，喂，你死乜鸠啊？哎呀，有事啊！ 如果刘川是新的战斗力，咁樱木就是新鲜材，即是话他好像一条仙鱼咁有活力，埋咁生猛。 在赤木和刘川还未分出结果的时候，在安西教练的眼中，樱木花道完全是一件未经琢磨的宝石，他对花道留下很深刻的印象。